想知道你近况，不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不管怎样，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林忆莲，我最亲爱的。 遮风挡雨 Please believe me 你好妹妹， 我会面对所有流言蜚语 Please believe me 和我朋友 mind Can't stop the feeling Can't stop the feeling 就不要愉快 走白色横线，夕阳快看不见你我之间，偶尔擦肩，那么疲惫，昨天却总是在重演最初疯狂，还剩一点，或许沉默能过好明天，但这并是我想要的。钢铁森林还要走多远？想冲破黑暗，找到。 找到光线，You tell me why